芒果 TV 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68集。 风雨如晦，婆娑密林中夹着一条羊肠小路，一眼望不到头。此地显然是久无人迹，被暴雨一冲，越发泥泞难行。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扶着一位老者在其中走得举步维艰，这两人身上穿着了胜于无的蓑衣，走了大半宿，该湿的地方也都湿透了。那老者约莫是腿脚有些问题，受了寒，时不常要停下来揉一揉酸痛的膝盖。他眯起昏花的老眼，努力地向远方张望，不由得叹了口气。一旁那少年不满道： 什么狗屁仙人，平日里吃着我们的供奉，求见一次却要百般刁难，乡亲们省吃俭用的供奉着他们有什么用？ 老者闻言吓了一跳，忙连声道： 可不敢胡说。 少年一双眼睛瞪得溜圆，小老虎似的一股脑地说道： 我说的难道不对？他们美名契约镇守这里，保佑过我们风调雨顺吗？遇上大旱大涝，哪一次少过要供奉？安平王起兵造反那年，三县十五城全都遭了大难，四处盗贼横行，百姓流落，他们可曾露过一面？好，就算这些都是人间事，先人们不管，那么如今恶鬼横行乡里，吃人放血，他们也全当不知道，要我们上赶的来求吗？ 老者腿疼得直不起腰来。 先人清修，不问世事，若我们有求，自然是自己前来禀报。你说的什么话呀？ 可不是吗，通往明明谷可就这一条路，要过艰难险阻，还非新城者不能抵。他们派人取供奉的时候，怎么不这样一步一步地走下来？这会儿倒讲究新城了。 六郎，闭嘴！ 老者用力将拐杖往地上一戳。 再要啰嗦，你就自己滚回去，不要在先人面前连累了十五城的乡亲们。 少年见他发怒，脸色一黑，不敢言语了，只趁他爷爷转过身去的时候，满脸不屑的一撇嘴，嘀咕了一句： 先人好了不起吗？ 就在这时，一道极暴虐的炸雷突然从天而降，近在咫尺似的。少年猝不及防，当场吓得脸色一白，顿时将方才的小心眼放在一边。等轰鸣声稍弱，他忙问道： 爷爷，今天这雷怎么响得这样邪门？ 老者没来得及回答，接二连三的惊雷已经雨点似的落下了，将整个夜空炸得一片惨白。老者面露惊慌，忙拉着身边的少年五体投地地跪在了地上，匍匐在天威之下，口中念念有词的祷告，一动也不敢动。林中鸟雀野兽全吓得不敢露头，连草木都跟着瑟瑟发抖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雷声方才平息下来，余韵依稀，地面似乎仍在震颤。少年半晌听不见一点声音，满心震撼，再不敢出言不逊。直到这阵骤雨初歇，浓云微微散去，天上露出了一点朦胧暗淡的月色，少年才战战兢兢地将老者扶起来，继续前行。 爷爷，方才那雷声恐有几十道呢，这明明谷不会被炸平了吧？ 少多嘴！ 老者低声呵斥了他一句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泥水堆积的小路上压低声音道： 恐是有仙人渡劫啊。 渡劫？ 仙人修行没那么容易，要历经千劫百难。我听说其中啊，就数着天劫最凶险，无数的仙人在天劫中陨落，但是挨过了的呢， 修为却能大涨，离真正的与天地同寿啊，也更近了一步。 老者说到这里，脸上疑惑之色一闪而过。 过去我曾听我爷爷说过，他亲眼见过一次仙人渡劫，当时打下来的也不过九道天雷，怎么这一位这样凶险呢？莫非这渡劫之人是谷主这样的大能？ 说话间，羊肠小路突然一拐，前方竟豁然开朗，露出整个名阳谷的全貌来。山谷明净悠远，雨水洗过的山花漫山遍野的绽放，一点月色如烟似纱，谷中真如人间仙境。 爷爷，快看，我们到…… 他话没说完，整个人已经怔住了。只见那鲜花坡旁边有一处大平地，四下刻了一圈寻常人看不懂的符咒。此时，那大块平地已经给雷劈成了一片焦黑，符咒圈子中同外面对比鲜明，外面是百花齐放，里头是寸草不生，焦土之上却笔直地站着一个人。那人一身长袍已成了破布，整一条袖子都焦成了渣儿。从背面看，此人身量颀长，约莫是个男子。隔着百丈远，那人却好像听见了六郎说话，回过头来看了这爷孙俩一眼。这人虽然破衣烂衫，模样却长得清俊非常，月色下如玉人似的，唯有眼睛里像是含着一把经年的白霜。六郎与他目光一碰，当即只觉得自己从头凉到了尾，吓得一动也不敢动。下一刻，六郎被自己的爷爷伸手一拉，两人一起跪在了地上。老人冲着那男子连连磕头： 拜见仙人，小人乃是谷外十五城中之人，此来有事相求仙长，并非有意闯入，求仙长万万不要见怪。 那男子愣了愣，而后随意地摆摆手。六郎便觉一股仿佛来自深秋的寒凉之意四下蔓延开，有点冷，但也不至于冻人。随即他整个人身体一轻，和自己爷爷一起被那股凉意拖了起来。这仙人竟意外的好说话，非但没有为难他们，还颇为彬彬有礼。 没事，不必这样，谷外的事不归我管，等我给你叫个人来。 说完，他弹指射出一道白光，光束直冲天际。片刻后，远处有一团萤火似的小光点急速飞来，及至其近在眼前，六郎才看出那是一个御剑而来的道童。道童收剑落地，恭恭敬敬地对这破衣烂衫的男子行礼道： 程长老，恭喜长老度过大天劫，修为更上一层。 没什么好喜的，险些烤糊了。 那男子不咸不淡地应了一句，回首一指身后狼狈不堪的爷孙两个： 外面来的，可能是有事，你处理吧。 简单交代完这几句，他便冲六郎他们爷孙两个点点头，随即人影一闪，倏地不见了。这飞天遁地之能将六郎看得一愣一愣的，直到道童上前来请他们入谷，他脑子里还是方才那人站在满目焦黑上随意回头一瞥的模样。 那人比我也大不了几岁的样子，竟已经是这冥冥谷中的长老了吗？ 六郎心里不由得有些艳羡，随即他想起那人结了霜似的目光，又忙将那点艳羡压了回去，生出了敬畏，再不敢胡乱腹诽。道童从怀中摸出一片叶子，含在嘴边，长短错落地吹出一段小调，只听空中应声传来一阵马嘶，接着一匹白马拉着一辆车从天而降，威风地打了个响鼻，稳稳当当地落在了地上。那道童和颜悦色道： 今日若不是托二位的福，我还不一定能跟他说上话呢，请吧。 两个凡人惴惴不安地上了飞马的车， 六郎年少，嘴快道：“ 仙人哥哥，那位是谷中长老吗？” 老者怕他多嘴说错话，连忙拽了一把：“ 仙人恕罪，仙人恕罪，这孩子 不妨事的，老丈。” 道童驾起飞马，颇为活泼地说道：“ 我们明明谷中有一口冰潭，冷极了，我都不敢去。听说反水悬于潭上一丈便能结冰，但是潭中神冰水却一直流动不息，那位也不知是什么时候住进去的，在潭水边上开辟了个洞府，将整个冰潭的寒意都镇在了那洞府之中，自己日复一日在那极寒之地修行。哎，你们瞧，这谷中现在这样生机勃勃，还多亏了他镇住那冰潭呢。他平日里不大露面，我们私底下都偷偷叫他幽潭长老。” 六郎听得呆住了，不由得道：“ 那这多冷啊，他不怕吗？”“ 修行中人本就该炼神忍性，心智不坚如何能成大道？” 说话间，马车已经急起急落，落到了山谷腹地中，缓缓地落地。六郎下车一看，只见此地竟有亭台楼阁，流觞曲水，来往清静无人，只有几只仙鹤翩然起落。走进其中，六郎只觉周身一轻，他震惊地低头一看，只见自己整宿风雨兼程沾上的一身泥水竟消弭一空，全身都暖融融的。道童将二人引入一个小亭子中：“ 两位先在此处休息，喝杯热茶。” 在二人千恩万谢中，给他们倒了一杯热茶。“ 多谢仙人。” 这才询问其所来何事。“ 两位此次前来所谓何事？”“ 这……说来话长了，小民琐事本不应烦扰仙长，只是近日谷外不知来了什么妖孽，为祸乡里，专挑娃娃们下手。不过短短十几天，周遭城郭村落中已经失踪了四五个男娃娃，过不了几天就能在荒郊野外发现尸体，都给野兽吃得差不多了。此事也报了官，官差仵作来了几个，仵作说那几个娃娃是放干了身上的血才一命呜呼的。” 道童听到这儿，嬉笑的神色一凛：“ 什么？放干了血？那几个男孩子多大年纪？”“ 造孽啊，造孽啊，这些娃娃都还不到十岁。出了这事儿，大家伙晚上一起在野外守了好几宿，然后那天我们全都看见了一道白影，远看像挂在风里的白链，可是转眼就到了近前。当时谁也没反应过来，就听见有人惨叫一声，再一看，有人胸口露了个窟窿，这么一眨眼，竟被那东西将心也掏了去。哎呀，官差也吓得不行，说是恶鬼作祟，官府管不了，这才打发老朽进谷来求诸位仙长。” 那道童听了，又细细地询问了几个问题，这才说道：“ 我心里大概有数了，老丈且不必忧心，先带着小兄弟在谷中休息一宿，容我禀报谷中前辈，明日自然会给你们答复。”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